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救出被强制绑架受害人紧急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当局拒绝遣送要求返回祖国的金莲姬妇女和被集体绑架的12名女公民，并为其强制扣留予以辩护一事，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有关被集体绑架的我国女公民和他们家属的事实已经公布于众，但是南朝鲜当局竟然放出一派胡言，说是当事人考虑到家属的安全就不愿意公开等等，一直隐瞒他们的情况，监禁他们与外部隔离。而且南朝鲜当局不给要求遣返北方的我国公民签发护照，却说他们有间谍的嫌疑，并经常进行监视和破坏。我方公民应当受到我国的法律保护，但是南朝鲜当局说什么他们是按照法律程序定居的国民，没有根据遣送北方，这是一种否定我国体制的不可容忍的政治挑衅。无理的强制扣留我国公民的行为是一种沿袭朴槿惠逆贼集团极其凶恶的反民族反人民罪恶的反人道主义野蛮行径，也是一种违背国际人权基准和原则的反人权犯罪。谈话强调，南朝鲜当局必须停止那庇护保守集团公然造成父母与儿女之间、骨肉之间生离死别的反人道犯罪行为，厚颜无耻地大谈离散家属相会的仇恶行为，首先无条件地遣送那些被引诱绑架的我国公民。